瞧，大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

我今天特地为了请了一位前清的御医为你看病。 谢谢你，我没有病。 不不不不不不，你有病，你的声音，你的神态，就是有病。你和平儿都有病，而且还病得不轻啊。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病在哪里。母亲，你若乡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父亲， 今三年你在家中也归人君王土风流大不惧，为你做尽荒唐事，天知地知谁不知，你对不起我，你连几个也对不起。 父亲， 爱过时也是母后事，古人云，遇不着不争气，最可耻啊，自欺欺人，悔己定，悔己定。 父亲， 子凤， 老爷， 太太的药 刚端来。 翻译啊，把它喝下去。 不，我不想喝。 端给大少爷。平儿，你去为母亲静静孝道。 我， 你去请你母亲喝。 是， 父亲。母亲，请喝。 留着我晚上喝不行吗？ 不行，就现在喝。 非得听你的。 你要为儿子们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啊。 父亲，母亲不愿意，你何必这么强迫呢？ 我说过了，我不想喝。 平儿，跪下，求求你的母亲。 我 跪下，劝劝你的母亲，把它喝下去。 母亲，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 我喝不下。 听见没有？跪下！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

不住的地道在马大身用，他不要遇上我离空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比在小场中，他是一穷恨比穷，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费过几多，管娃一求管长夜，只因结果痴心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